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跟住請嚟兩位嘉賓啦，林亮先生同埋 Edmund 咧，同我哋講下呢個黃色小鴨嘅故事啦。咁我繼續請嚟林亮先生講講啦。當時咧，你做廠咧都經歷咗好多大事喎，就係、是。喺中國開廠啦，但咧即係經歷咗好多唔係好順境嘅嘢啦，甚至咧真係被高利貸收錢啦，又俾合作人又呃過啦，咁即係連錢出糧都好有困難俾啲員工。咁啊，講下呢個故仔，講下呢樣嘢，同埋點樣去即係經營咧，去外銷你個產品咧去外國啦，人哋唔俾你入個會場，你點樣去真係能夠推廣到香港嘅成功，將呢個黃小鴨推廣俾外國咧咁樣？ 一切綜合嚟講咧，做人咧。都是基於我自己做人的態度。老媽自細教我的時候，一定要對人有禮貌，肯向人求教，要謙虛。咁你做玩具又唔識，淨係喺賣雜誌嘅時候睇到啲書本。 但你好得意喎，定咗 plastic 呢個字，你就諗咗咁多嘢，點解？ 係啦，咁就由 plastic 嘅字咧。就啟發到我啊！原來 plastic 可以做玩具嘅，咁啊點做得噶？咁啊就繼續同老闆借啲書翻睇啦。啊，原來做玩具就用塑膠原料。 我哋有張相應該都係有呢個個公仔嘅。 塑膠原料之外咧，就要起個模，起咗模之後，你要機器壓出嚟。咁憑呢一幾點睇翻嚟嘅知識，就去摸索。本書就係美國印嘅，機器又美國做嘅，你自己喺香港睇到就得個相字，咁又係向人求教咯。 但點解去邊個係個模咧？你當時 邊個識到個朋友做工模啊、機器啊嗰啲咁嘢咧？嘿，得啊，我識啊，嗱，你俾圖我同你做出嚟啦，咁做一套模，做一部機，咁要揾錢噶嘛，揾錢就冇錢。怎麼做啊？看完了雜誌，賺到第一桶金，就想門路去做玩具，走去找第二份工作。找到第二份工作呢，就勸服老闆，我賣雜誌的時候呢，看到可以做玩具，這樣做，不如我跟你開間廠做。 好犀利喎！你口令個老闆可以投資起身上。 老闆睇呢個後生仔咁鬼有創意，好啊！咁點做？我嚟啊！我同你嗱，今時今日咧都仲記得老闆咧喺軒尼斯道93號租咗間鋪，叫做永新塑膠廠，就俾我同佢搞。 好犀利啊！ 1947年，初期咧就做塑膠製品。做招牌啊，做嗰啲咁嘅製品啊，餐廳嗰啲餐牌插啊嗰啲咁嘢。一年內咧，我就說服老闆做玩具，就喺1948年咧就產生咗呢只鴨仔。 係啦，即係我好中意呢啲咁鴨仔，好得意喎！但我想問咧，當時日本咧嗰只點解係綠色嘅係嘛？即係佢哋又曾經你爭啲俾人哋話你係抄人哋。 有人講就咁講啫，即係呢啲求證好應該問啊！你喂，你係咪抄人家？我唔係啊，我完全日本人做嗰啲用嗰啲叫做菜洛膠片做，一撳咗扁咧就唔還得完噶啦。第二咧，你話如果屋企揾喺火水燈面前俾細路仔玩咧，啲火水燈打爛咗，著咗火咧， 好危險啊！ 嗰只鴨仔即刻焚 燒咗， 眼眉冇燒埋。 咁樣嘅，我呢只鴨仔 仲可以擺喺水嗰度添。 我就因為喺雜誌睇到，唔係用菜羅羅做，同時咧，當時日本人冇呢只鴨仔咁樣嘅，我就用佢哋嗰只鴨仔咧，就脱胎換骨，自己 design 一隻咁樣鴨仔出嚟。點知咧，一雷天下響，個概念咧就因為我只鴨仔咧。即係可以俾 B B 仔沖涼， 係咯， 喺個大水盆 扣住佢啊嘛，同啲細路仔、啲鴨仔一齊， 係咁樣嚟嘅。 嗯，但係點解會揀鴨仔？你當時咁多又貓又狗咧，我真係好想知啦。 就係因為擺喺水 最可以就係鴨仔啦。 個面盤嚟玩水，第一就咁，第二咧我仲要起多套帽，加多幾個轆。 嗯，係頭先拉住佢睇翻嗰張相嚇。 咁咧， 唔該。 就一隻鴨媽媽拖住三隻鴨仔，嗱、阿盧生講起個愛字就咁嚟嘅，即係有母愛，即係細佬仔除咗冇碌嗰只鴨仔喺沖涼玩咧，唔係沖涼嘅時嘅咧，喺屋企拖住嚟喺個 地下碌下碌下，咁好開心 啊！玩，點知咧，真係發達都唔知。到咗今時今日咧，原來呢四隻鴨仔咧，你查一查香港有史以來咧，未曾有人做過塑膠玩具。我呢一隻就係香港有史以來塑膠玩具嘅第一隻。 同埋我舊年都睇過你個展覽噶啦，關於個玩具展好瞭解，因為你嗰個係好重點介紹嚟嘅。 咁跟住咧， 我哋下一張相都有喎。係啊，下一張相都有其他嘅。 係啊，好啊，好啊。 等我介紹下你啲，跟住就再變形啦。嗱， 呢個就變形金剛咧。因為我做咗鴨仔嗰陣時咧，就係本銷嘅，冇咩外銷。係。外國客都仲未嚟。咁啊，1950年之後咧，好多外國客開始知道香港有好多塑膠廠仔、玩具廠仔咧，識得加工做玩具，即係帶啲玩具俾嚟香港啲人加工。一路做到我呢只變形金剛咧，就係1962年認識到美國當時嘅其中一間最大玩具廠孩之寶。識咗佢之後咧，到咗改革開放，我哋入大陸開廠，佢就俾只變形金剛我哋加工。咁咧，我又係憑商業眼光，憑商業頭腦。勸服孩之寶將變形金剛擺入中國市場。點解我要咁做法呢？就因為呢只變形金剛咧係有科學頭腦嘅啟發嘅，即係又變形又好玩又有趣味咁咧， 又滿足到男士嘅英雄感啊嘛。 係咯，嗱咁我1988年說服咗孩之寶。在中國製造和推銷變形金剛5年內我們賺了很多錢那就當時的街帳是4000多萬 哇這麼厲害 孩子說喂滲不到錢如果再拿去他說見好就收那我好啊我就不做了喂我們賺了很多錢那就帶回美國那他怎樣我梗係留翻低啲喺樹啦。咁我哋喺1992年咧，就同孩之寶喺做變形金剛賺到嚟嘅錢咧，成立咗一個教育基金。喺廣東南海。那個教育基金到咗今時今日咧，我哋唔少得個3600個學生幫助咗。包括資助啲貧困優。即係品學兼優學生去美國讀書添。 或者我想講翻你當時呢件事之前咧，你咪曾經去過外銷嘅，即係你喺外銷嗰時候，嗰天氣我記得係好凍噶嘛。咁咧，你哋就要喺架卡車裏面咧，係宣傳你嘅展品啦。然後先你再翻好似去大陸做生意。 係呢 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追溯到1968年，差唔多嗰兩年咧，香港貿發局咧。就發動就係去將香港嘅玩具宣傳俾外國，吸引多啲人嚟幫襯香港啲玩具廠做生意。咁當年嘅 大玩具展覽咧，就係喺紐倫堡， 係咯， 倫敦， 好凍噶嘛嗰陣時天氣， 係，咁誒就去到嘅時候咧，攤位又做唔到，又唔係好歡迎你即係香港人去做玩具。當時有啲人即係探口響，你哋香港人專門嚟抄我哋外國啲玩具。嚇！都唔歡迎你嚟啊！即係咁上下，即係咁樣。咁我哋除咗一半成嘢，一半唔成嘢啦。即係根本我哋都有好多創意噶嘛。 嗯。 就好似我鴨掌，我邊個 copy 俾你外國啫？我自己產生嘅。係。千辛萬苦打通咗門路之後咧，就開始第一年喺紐倫堡參加玩具展。 嗯。 成功。之後咧又去倫敦，又去紐約。又去 Tokyo， 咁咧，我哋個玩具行業早期一班人咧，除咗即係喺大陸嗰啲真正有錢企業家之外咧，好多咧都係三無人物，即係爬上嚟嘅。所謂三無人物咧，冇錢，冇從商經驗，冇生產技術，佢就係摸索。去求教，去同人借高利貸，就咁嚟嘅咧。 咁啊，嗰時高利貸係幾多？即係係咪九七十三歸嗰啲啊？ 你問到啲説話就真係好啱嘅。你問得，高利貸幾分息啊？四分半息啊！你同佢借1000蚊咧，佢係俾505蚊俾你嘅啫，扣起佢405蚊先，一個月喎，月息喎。咁你話點還啊？咁啊，好彩咧。當時做玩具咧，賺錢唔錯啊！你賺到錢先至四分息都還得到，就係咁嚟嘅。咁當時個個都係揸住個爛鬼藤籃，兩三件玩具，去完呢間洋行又去嗰間洋行，藝人家代理介紹去外國宣傳，有隻玩具做，嗰隻玩具做，咁嚟接生意。係啦，咁咧就。有啲咧就窮到咧，日頭就玩完板去啊，夜晚誒喺租人家個天井搭少少任棚，安部爛鬼塑膠機，啤完咗之後，第二就拎去啤，家人嚟買，係咁樣發展出嚟嘅。所以我哋香港玩具界咧，喺咁多種工業之中咧。是很值得驕傲的，有很多真的從無到有的， 還有你那時候的牌子，我記得就是 Make in Hong Kong， 是的， 這個就是真的很少有，就是 Make in Hong Kong， 就是真的香港 local 製造。 我今年那隻鴨仔1948年到2018年70周年，我都想做一套鴨仔是Genuinely Make in Hong Kong， 是的，這個很特別的， 推廣出來，就是讓人家作一個歷史的回憶，原來那陣時就是這樣做的，70年後你又再做啊，我要看香港做一些功夫。 當時你都遇到很多事，剛才我說在大陸都不幸，就是當時你起了廠，但是可能政治的動盪令到你的廠都沒有，當時真的好像血本無歸。 這一下東西又是另外一個故事，我在1947年跟老闆開一間廠做這隻鴨仔，48年呢，我居然有膽量在1949年在廣州開一間玩具廠，又是做一隻鴨仔。你剛才說呢，那陣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已經打到是人都離開中國，走來香港開廠，我呢這個傻仔居然逆流而上，去廣州開。所以我到了今時今日咧，1949年開咧，出年咧喺廣州做只鴨仔，又係70歲。嗰只鴨仔原來又係中國塑膠玩具嘅第一件。以前冇做塑膠做玩具㗎。1949年咧，我就喺廣州開間廠叫利民塑膠廠，做咗只鴨仔。到咗今時今日嚟計咧。香港呢只鴨仔又是塑膠玩具第一隻， 大陸在廣州開張廠，又是塑膠玩具第一隻，都是我出的。 是，咁啊講下啦，即係你當時合夥人啦，即係都大家睇法又不同啦，即係其實都要好掙扎，最後都分翻，即係叫分家啦，即係個過程都不容易，做了很多個決定。 嗱，呢一點咧，我仍然咧要追溯翻我先母咧教我點做人，即係千祈唔好咧，即係 忘本。 忘本。即係有飯要大家食，咁咧我做玩具好，打工好，同老闆好。1947年同老闆開咗嗰間廠，後來咧我收購埋佢喎。 嗯， 連佢嗰間廠我都收購。 但你嗰時都係再借錢先收購到，係咪？ 但係咧，我不特止冇忘本，仲要請翻佢喺處做董事。 嗯， 俾翻啲。董事蒲金，即係當一種回饋，即係感恩，諸如此類。咁啊，到我收購佢嘅時候，有個好朋友咧，居然借錢俾我收購。 所以呢個故事其實都好感人，即係你點樣待人。 咁我呢個朋友幫我嘅時候咧，都有啲前因後果。實際我又幫過佢揾過一筆好可觀嘅利潤嘅， 即係互相幫忙啦。 大家互相幫助咯。咁所以我今日見到好多年青人咧，千祈要自己虛心向人求教，借錢都唔怕，你同人借錢得。你話冇錢啊嘛，人哋肯借錢俾你咧，咁咪得咯。是咁簡單啫嘛， 所以你經歷咗好多嘢，後期就變成一個中國變形金剛之父嘅稱呼啦。咁我繼續仲有啲相片可以睇下嘅。頭先除咗金剛之外咧，你仲有好多玩具，譬如洋娃娃嘅其他嘢。 好啊，好啊。 咁啊，講下啲故仔啊。係，呢個都後期啲噶啦。 係啦，係呢啲啲係各種各類嘅 GI Joe 啊，都係係啦。咁啊 ，GI Joe 咧又係我最早同呢個孩之寶接觸，就揾我做嘅嗰個時期就係1962年。當年咧，我間廠好細，我就冇能力做，因為佢嚟講俾我聽買嘅數字咧，好似天文數字咁。喂，我話你唔好揾我，我累到你嘅。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因為仲有好多好，因為你好多相片啊，我哋介紹下啦。呢個洋娃娃應該好經典嘅。 呢個洋娃娃咧，係我喺1957年。買到依個德國原創嘅，中間嗰個就係啦。做咗呢個公仔兩年，到1959年，美國玩具展覽會喺月份紐約宣布，美國有間公司叫做 Mattel， 美泰出咗個公仔叫做 Barbie。咁咧，即係話芭比咧，仲比我啲公仔細兩年。我早佢兩年出嚟，但係我年青嗰頭，唔識得睇前景。如果我當時一路做到家下咧， 你就變咗你一個芭比嘅之父啦。 我仲威過芭比。嗱，今日咧我就冇，仲有一個公仔7.5吋嘅，一樣嘅，一模一樣嘅。 好，下次我拜訪你上嚟睇下。 我就係 show 俾你睇下。 好，下一個張相。呢个讲昔日啦， 嗱呢 复和啦， 系广州开咗厂泡汤，变咗公司合营之后咧，就翻嚟开咗两间厂，一间叫力行，1952年喺大角咀开嘅，呢间咧就1954年，就喺西营盘开嘅， 系咪梁醒波嗰种？ 系啊，梁醒波同埋白雪仙啊， 哦，真系， 即系我哋一开咗呢间厂咧，就参加工业展览会年年，咁佢哋走嚟捧场，即系同我哋宣传，咁我哋其中一个咧，当年仲做咗公演小姐添噶， 好嘢，好嘢，犀利。咁我哋下一张去睇下啲相喎，因为你好多相可以即。簡單講下，呢個就同外國人傾緊啦。 嗱，呢個咧就係孩之寶嘅，呢個 負責人係咪啊？ 總裁，就係我同佢傾，即係說服佢把變形金剛推入中國大陸。 係啦， 佢係孩之寶嘅第二代、第三代。咁我咧就係。 第一代啊，咁我到今時今日，我嗰間廠已經第三代接班啦，即係咁。咁到咗嗱，講起呢啲咁嘅交情咧，我同佢咧即係如膠似漆，即係大家個 understanding。 嗯， 就因為咧，佢帶只 GI Joe 嚟俾我做嘅時候咧，我話我唔得，我唔想累到你。 嗯， 因為我冇咁嘅力量。生產你咁嘅高水準玩具，同埋個數量，就佢當年嘅派嚟嘅代表就睇見我呢個人咁忠實，記住我呢個人嘅性格。到咗我間廠力量好啦，生產力夠 啦， 就幫襯我。到咗今時今日咧，我有好多種同佢做嘅產品咧，全世界真係佔成50%。 好，咁另一個張相片，嗱呢啲係好即係好緊要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呢、這個荷蘭嘅設計師啦，就做大鴨喎。當時香港人個個都走去影相啦，係咪 啊？ 係 啊，係啊。 咁你覺得係咪好開心咧？ 嗱，咦，講起呢只鴨仔咧，我下個月5號有個約會，就當年做呢只鴨仔個 荷蘭 個 設計師， 唔係中國嘅廠家。 哦， 想跟我合作、 哦、 我們要將我們中國做的鴨仔呢、就是、取代他的地位他這個呢就不是玩具了、他這個是藝術品 展覽品、 OK 都聞名聞聲但我現在的目標呢就要我們要自己做中國人的玩具、我這些鴨仔成了名之後呢第二天呢西湖也好，黃埔江也好，珠江也好，甚至乎台灣鴨啦，都希望睇到我哋只鴨仔。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希望你成功下呢個計劃。好啦，這個、呢個我好中意啦，就係、是、咧，哇！當時呢只走出嚟，所有小朋友咧都好開心，哇！好得意啊，呢只鴨仔咁就出嚟做嗰個舞台劇嗰陣時候，又講下。 嗱，我三代同堂喺處啦。 係、啊。林建峰先生啦。 林建峰，我大仔啦。企我側跟嗰個就係林我章，就係佢個仔，即係我個孫啦。咁咧即係而家咧，94歲啦，我自己就開始喺2014年啫，即係匯豐銀行用咗我代表佢慶祝150周年嗰個大銀幕，就講俾人聽話，林亮已經有第三代接班啦。咁而家我自己三代同堂咧，就而家一步一步咧，即係開始交棚。 交棚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喎。 係啦， 係啦，呢、這個就講翻先，細路哥可以浸起水啦。係啦，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 係。 好啦，呢、這個就真係舞台劇嗰陣時候。 舞台劇嗰陣時。 係啦，係啦。 咁啊，你見到右手邊嗰隻鴨仔又再出現啦， 係啊， 咁就係其中有一場戲，係 一個對，即係好似自己一個掙扎， 自己同自己對 話，係咪要放棄玩具業咧？係咪失去咗屋企人，或者即係冇散陪佢哋，或者朋友失去咗啦？係咪覺得咁辛苦咧？人生係咪咁？ 係啦，佢喺嗰個心理上面嗰個掙扎嘅一場戲啦。咁我自己導嘅同埋寫嘅時候，我覺得希望可以喺個舞台上面呈現啊林生或者呢一個人物。他曾經做過的事跟他們對話，所以你會看到有真實的鴨仔會出現，變形金剛， 因為放棄了我，這些 Dora、G.I. Joe、我希望他們出來跟那個角色互相這樣去在那裡說話，我自己也有想、如果林先生可以來看的時候看到他曾經做過的那些作品活生生在舞台上出現，這 些小哥很反應很大，很開心，看到啊好可愛啊啲公仔， 即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場戲。 咁我仲有一個抱負咧，唔怕講俾你哋聽下。有好多朋友話：，喂，梁叔，你仲揾唔夠咩？而家仲拎翻只鴨仔出嚟， 仲有心嚟仲做揾黐得嘅喎，你又。 我話你哋唔知啦，我話我1948年出呢只鴨仔時嘅，就係胃口奔馳，即係為生活掙扎，成功咗之後咧。咁當然要收山啦。咁但係我喺2010年、香港玩具業出咗本書， 我都有睇咗本，係 即係啟發到我，我要拎翻只鴨仔出嚟。而家咧就係做有一個另外嘅新嘅任務。 咁我哋睇另一個啦。 我講埋呢個先。新嘅任務咧就係咧，我1948年咧 就是為生活掙扎， 嗯， 去做鴨仔， 嗯， 今日再拎出嚟做鴨仔，就是希望衍生到啲商品，嗯，賺到錢，我回饋社會嘅。 明白，因為我記得有張相係有即係 T 德嗰樣，我想俾大家都認識一下，你點解會而家九十幾歲再去第二次創業咧？即係個意思我好明白，你係真係想回歸翻社會，即係用呢個愛去幫其他有需要嘅人。但裡面都有張相係 T 德嘅咁樣樣，又可以睇下嘅。咁唔緊要，或者我哋下一張相都可以睇到嘅，係啦。呢個咧都係當時咧喺黃色小鴨裡面咧好多唔同嘅嘉賓啊入場之前影相啦， 係 係啦。好有趣的係啦，呢、這個就哇，大家見到有 T 德啦，就係呢個啦。 嗱 ，L T 德 B 德咧，依樣我 L T 德嚟嘅。 係啊 ，B 德咧，我都係認識許生嘅。 嗯， 見到面咧，我喂許生，大家繼續努力，唔怕嘅。香港嘅玩具業唔會死嘅。 嗯， 我要有競爭先有進步。嗯，我大家嚟共同去發展。你繼續發展你的 B 德玩具， 嗯， 我繼續發展我 L T 德的品牌， 嗯， 我家今時今日， 嗯， 大趙周大福，在大陸用 vending machine 同我買， 嗯， 有鴨仔形象的金色， 係啊，我見到 名牌奶粉、名牌小孩子 啲衫啊， 物品 係咯， 誒。 你啊，仲有啦，花佬啊，嗰啲其他嘢。 本来想卖个关子嘅，有可能。 嗯。 今年以来咧，有人会睇到我嘅鸭仔咧喺南极出现。 咁犀利啊！哦，好啊，好有意思喎、啊。 或者进一步会喺北极出现。 嗯。 我要替我只鸭仔喺中国真真正正发扬光大。 光大嗯、 要有人。提起做玩具嘅時候，中國有咩玩具？咁咪林亮嗰只鴨仔咯，唔好人哋一見親，喂，你細路仔有咩玩啊？咩 Kitty 咯咁， 咩叮當係嘛？ 咩 Mickey 啦咁，點解唔講我哋中國嘅玩具啫？噶，我而家就想將我只鴨仔咧變成我哋中國一種代表性嘅玩具。 咁我哋有下一張相都有喎、你有好多其他嘢好值得真係講嘅。呢、這個咧就係講咧，即係演出啦。當時啲人係嘛、即係其實你舞台都有趣，即係嗰種時空轉得嚟咧，就係好簡單，好似即係唐樓啊，跟住又廠啊，又即係好多好簡單。 公園嘅嗰啲，我哋細個玩嘅， 冇錯。以前細路仔就喺公園玩啊，傾偈啊，咁樣樣。 嚇！呢個就喺舞台嘅時候，又亦都有用利用咗好多嘅我哋嘅歌隊啦，喺度同即係同前面嗰個主角阿林生佢哋一齊喺度。講佢個故仔，即係令到成件事 好豐富， 豐富啲，活動啲， 互動啲，同你好似對流咁樣。好啦，咁下一張相咯喎，係啦，呢個都係另一個場景啦。咁我哋再下一張相睇下， 就係頭先講嗰場戲啦，即係四個 掙扎喺度，大家 四個玩具出嚟， 係啦係啦， 林生對話。 你咪真係有嗰個掙扎期咧？曾經真係林生，即係你覺得啊，係咪真係要休息下啦，放棄下，要多啲時間陪下屋企人咁樣樣？都係咁嘅諗法。 而且我掙扎得嚟咧，好開心嘅，我唔怕艱難嘅。 嗯， 我成日同啲年青人講，我本字典冇個難字嘅。 嗯， 係最緊要自己肯思考， 嗯， 自己要肯勤力， 嗯， 自己要做成一個可靠嘅人。 同埋，我覺得真係好欣賞你，即係好勤力嘅，一生裏面真係好勤力。你講到又慳又勤力，同埋個古仔都睇到你咧，真係。唔理啦，真係好薄啊！成個人生， 好薄， 即係你諗下瞓棺材呢下嘢，好少人可以真係做到啦，係咪先？ 係啊，真係好。 我個晚企舞台，最後講咗三句説話，唔知有冇聽到？ 外聘啊嘛，我聽到。 係咯，係咯。 嗯， 但呢個就係重點喎，即係林生，我同佢傾偈嘅時候，佢成日都好中意嗰首歌啦，《外聘才會贏》啦。 冇錯。 但好多人即係我睇到呢個古仔，或者林生嗰個重點，或者呢一首歌個歌名。大家都成日將個焦點就放喺個聘嗰個字嗰度咯，但其實大家都忘記咗係外聘， 係 因你諗下佢九十四歲仲製作緊玩具，佢冇、 就 是、愛佢點做？係 咯，即係第二次製作，我覺得好即係好有活力啊！呢種 嚇，除咗佢嘅作品又佢嘅事業又好，我相信佢身邊嘅人都應該係好有愛心。 香港的確需要靠，因為玩具業其實係香港好成功嘅一樣，但係而家係真係好似落後咗，我哋要追翻上嚟。 係係， 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呢、這個，哎，我真係好中意呢只嘅，即太可愛啦！係人見到佢都走嚟攬下佢，跟住下一張啦。 但呢度話，我諗呢首歌真係圍住佢，唔俾佢走。 我哋啲演員第一次見到都係咁要影相。係 啊，你嗰個仲要揈得好得意，嗰個動作動作搖曬頭咁樣，跟住再下一張相。系啦，啊呢、這个都系之前嗰张嚟嘅，咁但系唔紧要，我哋都讲咗好多咧，即系可以今日咧，即系听到呢个故事系好珍惜啦，同埋咧透过呢个故事咧，真系鼓励到好多香港人。其实人生咧冇一个顺境嘅，即系每一个人都经历咗好多困难，但睇下我哋点去面对呢个困难，同埋咧就有时好似话斋，即系就算几困难都好，唔好放弃，因为香港人好多时候而家都比较容易即系困难就放弃咁样。或者你讲下你其实透过呢个剧咧。令到大家有咩感覺，可以知道啲咩咧？觀眾又可以睇到啲咩反應？ 好多人都問我點解要做呢個戲？ 冇錯， 點解要做阿林生嘅故仔？咁、我亦都認識阿林生。我決定做嘅時候咧，我都同阿林生講：我做呢個舞台劇咧，對唔住，我唔係要讚揚你，但係我要讚揚嘅係你嗰個精神、我要分享嘅係嗰個精神。 係 個精神就係話，我哋依家香港人做好多嘢，大家都為咗事業、為咗錢好多嘢、但好多人我都覺得。其實他都不太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嘢，咁即係話對嗰樣嘢係冇愛。我喺阿林生身上就係由佢對玩具嗰種愛發展到佢對整個社會嘅嗰種愛， 即係你關懷啊、付出啊，去即係幫有需要人，呢、這個精神係好緊要咯。 呢、這個係好緊要，即係繼而你就會有動力去奮鬥咯。這個我想大家 都感受到。 好，林生仲有一句，你有咩嘢勸勉我哋年青人呢？ 都係嗰三句啦。 講 我嘅過程。你哋聽到曬我嘅歷史，從未怨過命，一生都打拼，勝利雙手創。 好，今日真係好多謝你兩位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 多謝， 我希望下次咧就再分享更加多嘅精彩嘢。 多謝， 又講係 LT 得嘅遲啲嚇。好，多謝你嚟，多謝林先生， 多謝 多謝多謝多謝導演， 多謝多謝。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